咱们汉飞天这里呢，您可以。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这里是清华大学广播台，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广播台视频组组长苗成。新的学期呢，广播台各个组又接纳了一些新的成员，尤其是我们视频组。今天呢，是视频组本学期第一次节目，就让我们组的新成员们来和大家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记住他们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小雨，很高兴来到食品组和大家一起玩耍。来到广播台是因为一直以来都对播音很感兴趣，很好奇后台是一种什么操作，还有对着话筒讲话感觉就像在 KTV 一样，还挺让人兴奋的。平时我很喜欢看剧，会自己收集各种想看的剧，然后列一个清单，有时间的话对着清单看各种电视剧啊、电影、综艺节目，就会感到很幸福。要是能和主角找到一些共鸣的话，就会更加有感触了。来到广播台之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多多分享喜欢的影视作品，当然还有为大家带来新闻资讯。最后希望和大家度过美好的时光。 嘉义，我也是广播台视频组的新成员，可能能够听出来我今天有点感冒，还敬请各位听众谅解。广播台可以算是我进清华后加入的第一个社团，至于为什么毫不犹豫地选择它呢，主要还是个人兴趣吧。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朗诵、主持这类活动，之前也想要在大学的时候学习播音相关一点的专业知识。我想我进入广播台之后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做我喜欢能做的事，学到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我对于视频组、对于视频的期待呢，是一个包罗万象又轻松活泼的节目，接清华地气，同时汇聚视频组每个人的个人风格，具体可能会包括清华的大事小情，也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又不是人人皆知的趣闻，还会有影视推荐、时事评论等节目。我个人呢会比较关心体育科技方面的新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很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见闻。 班的萌新丁佩雪，大家可以叫我佩佩。然后很开心能加入广播站的食品组。下面呢，就简单说一下我为什么要想要加这个广播台。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广播台是我这个天生的声控唯一的目标呢。好啦，其实一直都很向往广播。不管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里是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还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沉默与小荣的爱情，这些故事都是在广播台里发生的。没错，广播台不仅能分享故事，还会产生故事。加入广播站，期待属于我自己的故事。然后不得不说，食品组的播音内容真的很适合我呢。首先呢，我个人是很喜欢打网球，常常会被体育频道的网球赛所吸引，所以在这里我很期待能给大家播报最新的网球资讯，以及超级帅的网球运动员的佳绩。而且最重要的，我是一个电影控，每晚不刷上一部电影都舍不得上床，而且每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都会十分感性的情感带入，陪着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但看完后我又会有所思考，很理性地写下我的感触。所以在这里我超级荣幸能与大家分享我喜欢的电影和我的价值观。人生如戏，愿与你们一起体会电影里的冷暖真情，一起看遍世间的颠沛流离。三生有幸遇见你们，请多多指教。就这样。 非常高兴来到视频组，也十分期待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和大家一起纵览天下和学校大事以及我们所想。我从上小学起就经常收听新闻纵横、新闻和报纸摘要之类的节目，觉得那些播音员很酷，也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此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份工作，努力将视频节目办好，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播出更多同学们感兴趣的身边事。我爱看 NBA， 是马刺球迷，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对于篮球运动的理解。谢谢大家。 家好，我是小李，是今年食品组的新成员，喜欢听音乐，更喜欢好听的声音。说白了，我就是一个声控，所以我来到广播台是有一点小私心的，想要结识一群声音好听的同学。当然，我也希望以后在食品组能够为大家播报校园内外最新鲜的事，向大家推荐好看的电影电视剧，让小伙伴们有一个了解校园新闻、放松身心的新途径，陪伴大家度过新的一年。 大家好，我叫孙小乱。陌生人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时，可能会小小的惊讶一下，但随后又往往报以会心一笑。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我们切入正题。我加入广播台是没有预谋的。当我第一次在紫荆园的门口看到广播台的招新宣传时，还是蛮惊讶的，心想清华竟然连这都有，然后我就萌生了来玩一玩的想法，毕竟当时自我感觉还是蛮好的。然后此处省略一些字，我就来到了这儿。对于本学期的节目呢，希望我们可以活泼而又不失严谨的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就像我们所说的，用声音唤醒耳朵，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好听好玩的广播。 我是菜头，是今年广播台食品组的一员。大家都知道微博上有一个网络红人叫何菜头，我取他后两个字。为什么叫菜头呢？因为我比较菜。其实我来广播台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有趣，当时一时兴起就报名了，结果发现自己进了食品组又很害怕，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平时时常看南方周末这样的食品报纸，但最后如果真的要自己写时事评论，我觉得还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呢，我刚看了台源手册，说除了食品还可以讲一讲喜欢的影视剧和影视评论，我觉得非常兴奋，因为我真的看了很多电视剧，尤其是国产剧。我突然想到当时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让我讲一部我最喜欢的剧，我说我喜欢全能侦探社，我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部剧，然后我说估计你也不知道这个剧，结果面试官真的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知道他不知道的，所以他让我进了这个组吧。我向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他有一个主演是伊利亚·吴德，这个人演了《指环王》。这部剧的原著作者是道格拉斯·亚当斯，他写过《银河系漫游指南》，我觉得都很有趣，风格可能会有点奇怪，但是胜在他幽默而吸引人。最后我叫菜头，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广播台食品组的新成员周翔。还记得佩佩提到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吗？不同于他为其中情感的缠绵悱恻所痴迷， 这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那一段段广播频道的跳跃中，或低沉或轻柔的嗓音由耳入心，迷人甚至说诱人，蓦然觉得自己是不严格的声控症患者。所以我来广播台最大的动机反而是想在这儿遇见许许多多暖心的声音。最后作为运动小菜，初入非凡社的我对这项运动也只是在了解之中，但是我会尽可能把这项运动中的乐趣与资讯分享给大家，谢谢。 好的，大家现在对广播台食评组的新成员们应该都有了初步的印象。另外呢，本学期食评组除了播报新闻以外，还打算出一些新的形式、新内容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留言给我们提提建议，也欢迎大家对清华大学广播台继续保持关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阅读时光。今天我们分享的书是谷崎润一郎的《音译礼赞》。一次浏览朋友圈时，看到朋友分享了一张评论漆器的图片，内容就是出自这本《音译礼赞》。因为专业的原因，便找来读一读，所以与这本书的结缘真的算是一次巧合。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于东京的一个米商家庭，有时家境富裕，后因生意失败导致家道中落，只能在亲友的资助下入第一高等学校，但是又在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读到三年级时，因为拖欠学费而退学，从而开始了他长达55年的创作生涯。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年代，也留下了日本文学史上的谷崎潮。他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从仰慕西洋文化到转向东方文化和中国情愫，最后回归日本古典的过程。早期作品追求从嗜虐与受虐中体味痛切的快感，在肉体的残忍中展现女性的美，故有恶魔主义者之称。春情抄、戏谑都是广为人知的经典。在文学上，他受到波德莱尔、爱伦坡和王尔德的影响，被称为日本文学唯美主义的作家代表。关于唯美主义，王尔德在英国的文艺复兴一文中给出了一个精辟的诠释，开头第一句就说得非凡。我们在许多方面受惠于歌德的美学天资，他第一个指示我们应该具体的介说美。具体的介说美意思是尽量具体精准的描摹美，而不是空谈美，这也是唯美主义作品创作的真谛。 关于谷崎润一郎对音译的描写，应该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章了。虽然如此，他却一点不让人觉得过时。许多日本的艺术家、设计师更是将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床头书。魏延吾、原研哉也不止一次地在讲座中引用音译礼赞的句子。 有人说，想要了解日本文化，想要学习日本设计，这本书是绕不过去的。氛围的营造对现在的设计也有很大的影响，越是高档的餐厅越注重光线的运用，高雅而有韵味的氛围妙就妙在对阴暗的把握上。他的文章不但有对阴翳特点的事物和感触进行了描述，而且也写到了不少与阴翳有类似的特性，如幽暗、混沌、古旧、岁月的风尘等。关于中国人对古旧的质地的喜好，他这样写道，我们常听到岁月的风尘这种说法，其实它指的是手垢的光泽。在中国有手膏的说法，意思大概是讲经过长年累月人手的触摸，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抚摸，油垢汗汁便自然地渗透进去，终于形成一种独特的光泽。中国人还喜欢名字叫玉的石头，这些石头有一种奇妙的淡淡的浑浊色调，仿佛凝聚着好几百年的古老气氛，在它的极深处蕴藏着混沌而钝缓的光芒。可是每当看到那鸿蒙初开的混沌质地，就自然觉得它的确像中国的玉石，不由得想到它在敦厚混沌之中堆积着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的汇泽。如此一来，你就可以理解中国人嗜好这样的色泽和质料并非不可思议。作者对视觉感受的微妙捕捉能力着实令人惊讶，当这种感受以准确的文字表达出来时，就像以微拍的镜头精致地呈现的影像，尽可能地消灭了与事物的距离感，给观者一种新鲜而又似曾相识的感动。作者对视觉感受的微妙捕捉能力着实令人惊讶，当这种感受以准确的文字表达出来时，就像以微拍的镜头精致地呈现的影像，尽可能地消灭了与事物的距离感，给观者一种新鲜而又似曾相识的感动。从看似平凡习以为常的事物中提取对艺术和生活的感动，并以自己独特的观点进行细致而真切的表达，这也许就是大家欣赏古奇的一个原因吧。 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总是在作品中表现美，特别是爱情之美或异性之美。因此无论是王尔德还是古奇润一郎，都曾以爱情为他们创作的主题。在本书的恋爱和色情中，古奇润一郎对自己的创作道路略作回顾，从侧面对自己何以会专注于写爱情小说，以及要写什么样的爱情小说做了一个剖析。他认为日本文学之前没有把恋爱文学作为主流，只把它们被看作是格调不高的世俗小说，因而没有创作出伟大的爱情小说。他为此非常遗憾，并把西方的骑士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做了一个比较。古代西洋的骑士以勇武自诩，其忠诚与崇拜之目标便是女性，他们之所以受到鼓舞，获得勇气，被赋予高尚道德，全都为了自己所尊敬的女人。男人本色和仰慕女人是一致的，这个风俗习惯沿袭至今，才会出现汉密尔顿夫人和尼尔逊之间、约翰斯图尼尔夫人和丈夫之间那样的关系。可以说这样的关系在东洋是闻所未闻的实例，在日本随着武家政治的兴起以及武士道的建立而变得卑视妇女，把她们当作奴隶，对妇女温柔体贴竟然和武士本色水火不相容，被视作堕落之流。 由此他从中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骑士精神中女人是很受推崇的， 而在武士道中，女人却被贬低，女人就隐藏在这种永远幽暗的黑夜深处，白天绝不抛头露面，只是像幻影一般出现在夜短梦苦多的世界里。她们像月光那样苍白，像虫鸣那样呜咽，像露水那样脆弱，总之是在昏暗的自然界中产生出来的凄艳的魑魅之一。古代男女在诗歌唱和中往往把恋爱比作明月或秋露，这种比喻的意义绝不像我们考虑的那样轻松。经过一夕幽会，第二天清晨衣袂沾满露水，踏着庭前的萋萋野草匆匆而去的男性形象，使人深深领悟到秋露、明月、虫鸣、恋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甚至有时是一回事。有些人抨击说，古代《源氏物语》以下的小说里出现的妇女性格都是一个模样，缺乏个性。他们不知道古代男人所爱慕的并非女人的个性，并非看中了某个特定女人的艳丽容貌或丰满肉体。对他们来说，正如月亮总是同一个月亮，女人也永远是一个女人。大概他们认为，在黑暗中微闻其身，微觉衣香，触其鬓发，摸其肌肤，想象其娇媚之态，一旦天亮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女人吧。他推论说，正是因为女性被贬低，所以也就不会发展起高尚的恋爱文学了。 于是他要做的就是先从尊崇女性开始，并从这种尊崇女性的精神下创作出伟大的恋爱文学作品。古籍的几部小说中的女性一般都美丽妖娆，虽然邪恶但绝对标致，带着凛然的风姿把男人置于脚下。古籍润一郎在这本书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倾向，在当初出版的时候就算是一种异类，即使放到现在也依然有人会对其中的某些观点十分不认同，但是这些都不能影响这本书的价值。每次读书中的文字，我都仿佛看到那古老的人影在烛火里身形摇曳。最后让我用这本书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次分享的结束吧。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于物与物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夜明珠置于暗处方能放出光彩，宝石暴露于阳光之下则失去其魅力，离开阴翳的作用也就没有美。今天的阅读时光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陪伴，同时欢迎大家留言并分享给我们你的阅读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舒尔茨的小说总是试图定格那些逝去的东西，从一本童年时见过以后再也不曾见过的精致图书，到他的父亲，那些关于父亲之死的描写曾多次出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其实缺失的概念一直是舒尔茨在小说中致力强调的重要方面，重构童年世界，一个只有通过作家回忆和想象才能靠近的世界。这是一个幻影重重的地带，夜间的徒步行走，行走过程中的不期而遇，世俗生活被拓展至一个神秘的领域。一个事件在它刚开始被孕育的时候可能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一旦凑近了看，它就会打开内核，浮现出无穷无尽的灿烂远景。因为一种更高的法则或存在正在试图阐述它自身，并使它熠熠生辉。舒尔茨说，因此我们应该收集这些幻影，这些世俗生活的近似值，这些出现在我们生活道路上的站台和舞台，它们就像一堆镜子的碎片。的确，缺失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小说并不以情节和人物这样的传统结构来展开，而是通过集合各种意象，创造他们自己的逻辑关系。所以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这样评价舒尔茨，不好把他归入哪个流派，他可以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者、象征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他有时候写得像卡夫卡，有时候像普鲁斯特，而且时常成功地达到他们没有达到过的深度。其实有很多人喜欢将舒尔茨与卡夫卡或是普鲁斯特相比较，尤其是前者，也许因为两人同为犹太人，都喜欢以夸张荒诞的人物变形来征服读者。尽管舒尔茨的一生只出版过两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肉桂色铺子》与《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阅读舒尔茨的作品时，你会得到与阅读卡夫卡作品时全然不同的感受。因为他的小说所具有的不仅是让人物变形的魅惑，同时又包含了独一无二的感官享受。 肉桂色铺子更像是一幅用文字构思出来的画作，给人以强烈的画面感与色彩感，而不像卡夫卡的作品来得恐怖与冷漠。我想余华对舒尔茨的这段评价或许是十分贴切的。他在《温暖的旅程》影响我一生的十本小说中这样写道，即便有卡夫卡的存在，布鲁诺·舒尔茨仍然写下了二十世纪最有魅力的作品之一。卡夫卡的作品震撼了近一个世纪的阅读，可是他没有收到眼泪。布鲁诺·舒尔茨被人点点滴滴地读着，他却两者都有。他的作品里有着惊人的孩子般的温情，他的叙述有着旧桌布般的柔软，他善于捕捉不断延伸甚至是捉摸不定的意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肉桂色铺子》中一部非常有名同时又十分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鸟》，一起来感受舒尔茨小说中那种超现实的怪诞风格以及给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单调乏味的日子随着昏黄的冬天一起来临，雪像被磨出无数洞的破旧覆盖物铺在铁锈色的大地上。由于雪没能覆盖所有的屋顶， 那些裸露出黑色或铁锈色泽的屋顶屹立在那儿。木板和茅草屋顶的避难所内藏匿着被煤烟熏黑的阁楼，如同黑漆漆大教堂的这些阁楼布满了肋骨式的船子、领条与横梁，就像冬天的阵风黑黢黢的肺。那些夜间就矗立在那儿的被夜风吹干净的崭新的烟道和烟囱，像魔鬼管风琴上的黑管，在每一天的黎明时分才露出原形。扫烟囱的清洁工无法赶走每天晚上都要赶来栖息的乌鸦，他们先停在教堂附近那些大树乌黑油亮的枝叶丛中，然后腾空飞起，拍打着扑簌扑簌的翅膀，最后又落回到原来的位置。每一只乌鸦都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树枝，并将它视作自己的地盘。天一亮，它们就成群结伴飞走了，仿佛腾空飞起的煤烟翻卷着的不寻常的尘埃。它们不间断的啼叫使拂晓昏暗的黄色光线黯然失色。在寒风和逆反中变硬的日子，就像去年的长条面包，我们用钝刀切割它们却提不起一点胃口，懒洋洋的只想睡觉。 父亲不出去了，他封起一个个炉子，研究永远无从捉摸的火的实质，感受着冬天火焰的盐味和金属味，还有烟气味，感受着那些填着烟囱出口的闪亮的煤烟，火舌的阴凉的抚摸。在那时候，他在一个个房间的高处专心致志地干一切小修小理的工作。在白天所有的时间里，可以看到他蹲在一架扶梯顶上，在捣鼓天花板下面，在长窗上面的岩板旁，在吊灯的平衡锤和链子旁的一样东西。他模仿室内油漆工的习惯，用的那架扶梯像两个巨大的高跷。他感到处在靠近栖着天空、树叶和鸟的天花板，可以鸟瞰的地位，开心极了。他越来越同实际的事物隔得远了。我母亲对他的情况感到担心和不快，试图引他谈谈事情，谈谈月底该付的账单。这时候他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讲话，迷惘的神情中流露出苦恼。有时候他为了要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把耳朵贴到地板的一条缝上去，就做出警告的手势，阻止我母亲继续讲下去，还举起双手的食指强调调查的重要性，接着一心一意开始听起来。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古怪的举动叫人悲伤的根源，可悲的情节正在他的心里成长。母亲对他没有一点影响，但是他却恭敬地注意着阿德拉。对他来说，他的房间的打扫是一个重要而伟大的仪式，他一直做好安排，好亲眼来看看这个仪式，带着既恐惧又喜悦的兴奋注视着阿德拉的全部动作。他认为他的一切作用有更深的象征意义， 那个姑娘用年轻而坚决的姿势把一把长柄刷在地板上推动的时候，父亲简直受不了，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淌下来，无声的笑扭歪了他的脸，一阵阵的喜悦使他的身子直打哆嗦，他被激动得浑身发痒，达到疯狂的程度。阿德拉只要向他摇摇手指头，装出挠痒痒的样子，就能使他吓得惊慌失措，穿过所有的房间，砰砰地关上一扇扇房门，最后直挺挺地躺在最远的房间的床上。在一阵阵痉挛的大笑中，父亲打着滚，想象着那种他没法顶住的挠痒。因为这个原因，阿德拉摆布父亲的力量几乎是没有限度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对动物的强烈的兴趣，一开头这是一种猎人和艺术家混为一体的爱好，这也许也是一种生物对亲属，然而是不一样的亲属，对种种生物的更深的生物学上的同情。在一个未曾勘测过的生存领域里做试验，只是在较后的阶段情况才发生离奇复杂完全邪恶和反自然的变化，这种变化还是不公开的好。不过一切都是从孵鸟蛋开始的，父亲花了许多精力和钱财，从汉堡、荷兰或者非洲的动物研究所进口种种鸟蛋，他用比利时进口母鸡孵这些蛋，这件事情也把我迷住了。这间蛋里孵出小鸟的事情，这些是色彩和形状真正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那些怪模怪样的玩意儿长着巨大的奇形怪状的嘴，一生下来嘴马上张得很大，贪婪地发出嘶嘶声，露出喉咙口。那些像蜥蜴似的小动物长着脆弱的赤裸裸的驼背的身子，从这些玩意儿上很难看出将来的孔雀、野鸡、松鸡或者秃鹰。这一窝蜥蜴似的小动物放在盛着棉花的篮子里，伸出细细的脖子，抬着脑袋，眼睛上长着角膜白斑，什么也看不见。它们的发不出声音的喉咙无声地叫着。我父亲会沿着架子走动，围着一条绿色粗呢围裙，好像一个园丁在摆仙人掌的暖房里。他从一无所有中变出那些瞎眼的跳动着生命的小不点儿，那些虚弱的肚子只是以接受食物的形式去接受身外的世界，那些眼睛被蒙住的处在生活表层的生物向亮光爬去。几个礼拜后，那些瞎眼的小东西一下子长大了，一个个房间里充满新住户的欢快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和生气勃勃的啾啾声。那些鸟栖在窗帘框上、衣柜顶上，它们在一盏盏吊灯的错综复杂的镀锡枝条和金属漩涡形装饰中间做窝。父亲在钻研巨大的勤学课本和仔细看彩色插图的时候，那些长着羽毛的幻想似乎从书页上脱身而出，使房间里充满颜色，一点点血红色，一条条宝石蓝色、铜绿色和银白色。在喂食的时候，它们在地板上形成一张五光十色、高低不平的床，一张有生命的地毯。一有陌生人闯进来， 地毯就会四分五裂，变成碎片，扑簌簌地飞到空中，最后高高地待在天花板下面。我尤其记得有一只秃鹰，一只巨大的鸟，脖子上没有羽毛，脸上尽是皱纹和疙瘩。它像一个憔悴的苦行者，一个喇嘛，一举一动充满沉着的庄严。这是受它的伟大的种类的刻板的礼仪所指引的。他坐在我父亲对面的时候，一动也不动，姿势像永恒的埃及偶像的纪念碑，眼睛上盖着泛白的内障，他把内障斜盖在眼珠子上，完全遮住眼睛，在庄严的孤独中沉思。从石头似的侧面相看，他活像我父亲的一个哥哥，他的身子和肌肉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他有同样粗硬的皱巴巴的皮肤，同样脱水的瘦骨嶙峋的脸，同样角质的深深的眼袋，甚至拿手来说吧，我父亲的长长厚厚的有圆滚滚的指甲的手，关节强健，同秃鹰的爪子也非常相似。我望着那似睡非睡的秃鹰的时候，总是禁不住产生这样的印象，我同一个木乃伊在一起。我父亲的去掉了水分的干缩的木乃伊，我相信甚至我母亲也注意到这种奇怪的现象，尽管我们始终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有意思的是，秃鹰使用我父亲的辩护。 我父亲不满足于孵出更多的新品种，在顶楼安排起鸟的婚配来，他派出媒人，他把热切的有吸引力的鸟拴在屋顶上的窟窿和裂口里。不久后，我们家的屋顶，一个巨大的双脊木板瓦屋顶，变成真正的鸟的宿舍，一艘收留各种各样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的扁毛生物的诺亚方舟。在这个鸟的天堂被消灭好久以后，这个习惯仍然在鸟的世界中保留着。在春天迁徙的季节，我们的屋顶被一整批一整批鹤啊、鹈鹕啊、孔雀啊和各种其他的鸟所包围。然而经过一个短短的辉煌的时期，整个事业却发生了叫人遗憾的转变。不久以后，就不得不把父亲搬到顶屋那两间做过贮藏室的房间里去了。黎明时刻，我们能听到那里传来各种鸟叫，混合成一片吵闹声。顶楼两个房间的木板墙，在三角墙下的空间硬发的回声支援下，造成惊天动地的响声，其中扑动翅膀的声音，喔喔的啼声，咕咕的鸣声，交配的叫声。有几个礼拜见不到父亲的踪影，他只是难得下楼走进住房。不过他下楼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似乎干瘪了，已经变得比较瘦小。他偶尔走神，会从桌旁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摆动两条胳膊，好像胳膊是翅膀似的，接着发出一声很长的鸟叫。那时候 他的两只眼睛上像蒙上一层薄翼似的。接下来他显得相当困窘，会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把事情应付过去，试图把整个事情变成开玩笑。 有一天，春季大扫除，阿德拉突然出现在父亲的鸟的王国中。他闻到房间里充满着恶臭，就站在门口扭着双手。地板上、桌子上和椅子上滴满了一堆堆鸟屎。他毫不犹豫，猛地推开一扇窗，靠着一把长扫把的帮助，把所有的鸟都搅得活动起来。一个由羽毛和翅膀形成的吓人的云团升起来了，发出一阵阵尖叫。阿德拉却像酒神巴克斯的怒气冲天的女祭司那样，在酒神那根手杖发出的旋风保护下跳着毁灭的舞蹈。我父亲惊慌失措地摆动两条胳膊，试图同他的那一群扁毛动物一起飞到空中去。那个翅膀形成的云团缓慢地越来越稀疏，直到最后只有阿德拉同我父亲留在战场上。阿德拉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我父亲呢，这会儿显出羞愧的表情，准备接受彻头彻尾的失败。过了一会儿，我父亲下楼来，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失去了王位和王国的流亡的国王。读到这里，鸟就读完了。回到这本书的序，缺失，寻找布鲁诺·舒尔茨。鲁斯·富兰克林这样总结道：月桂色铺子中最神秘的风景，空房间里的海市蜃楼，所有都是转瞬即逝的幻想，还未来得及惊鸿一瞥，细小的缝隙便已闭合。他们的存在只是辉煌的一瞬间，因为无法重现而更加绚烂夺目。舒尔茨在他的一篇小说中把他们比喻成了流星，每一颗流星都只逗留短暂一瞬，那一瞬就像一只凤凰呼啸而过，书中所有的职业都在燃烧。他写道：就因为那样一个瞬间，我们从此永远深爱他们，尽管他们很快便化为灰烬。 好了，今天的阅读时光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本期的节目以及布鲁诺·舒尔茨的这本短篇小说集《肉桂色铺子》。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亲爱宝贝，乖乖要入睡，我是你最温暖的安慰。爸爸轻轻守在你身边。